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七集的北街 北 夜杂北夜杂 谈呐。 我是卡尔，今天是 重录 7月26号。好，换其他两个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钟姐，我好想重录哦。 钟姐笑到破音，不知道干嘛。 大家好，我是大饼。 嗨，大家晚安、 就是、 午安、早安。 好，不要偷我的梗，反正上礼拜大家本来以为这礼拜会没有钟姐，或是我们会改天，但钟姐就是 对，因为我本来今天人会在海里，对，应该会在海里，对，海底，对，海底。然后呢，因为我的生理期来，然后就是其实生理期是不太适合碰水，尤其是我又比较生理期的时候比较怕冷，然后但是我还是本来很想很驚，所以我第一天我有尝试使用棉条，然后棉条真的太恐怖啦，我真的是这辈子不敢再用棉条下水，太恶心了，真的太恶心了。 你一下去大家以为下面有鲨鱼是不是？ 不是，没有流出来，血没有流出来，但是水会流进去，所以我觉得很不行，然后觉得很恶，很想吐，所以I don't know， 可能是 maybe 我使用方式不对，或是怎么样，还是我的比较不适合使用，有些是看体质的，对。然后第一天使用完之后，重点是因为其实我体质是偏冷，尤其是我那个生理期的经期来的时候，会特别的体质偏寒。然后我如果要去很冷的地方，比如说水里，一直泡在很冷的水里，我觉得很惨，因为我第二天我整个爆炸痛，全身都痛，连头都在痛，就很可怕。所以我第二天本来是已经痛到没办法下水，所以我就没有去。然后我第三天就果断决定，我应该不要再下水会比较好。对， 那你这样费用怎么算？还是有扣？ 就是第二次课就是下一次下一轮再上。对，就是我没有上完的课，就是下一轮再跟着下一轮时间到的时候跟着上这样子。 也是很硬， 对啊，这一定要上完这样子啦，对，上完才有拿到证照。对，我是考第一张水肺的 Open Water 的证照 ，OW 的证照。 大饼现在什么 level？ 大饼是自由潜水啊？ 不是，我是自由潜水，我跟他不一样。 那个就没有证照是不是就玩爽 了？ 有 自由潜水有，哎、欸，大饼有考吗？ 不同的系统，不同的系统。 那大饼有考证照吗？ 有啊，我考 IDA 度啊。 哦、oh, ，OK， 我不是 Party 系统的，其实之前大概有两个大系统，一个是 IDA， 一个是 Party。 嗯嗯嗯 ，Party 对。 那啊 ，Party 啊，我乱念的。那 Party、好像我从他们的考试内容看起来比较轻松一点点啦、啊。对啊， 对。 然后那个 IDA 的比较硬一点点。我那时候不是因为这样去选 IDA 的，只是单纯刚好二跳一跳到它而已。 嗯。 就像开车考手牌自拍， 应该是说 IDA 的规范比较严格，其实会是比较安全，对。但 PADI 的应该是说它比较容易过，所以认证度也比较高。就比如说你到各地，80%都认 PADI， 那可能70%只认 IDA， 都就是 IDA 只有70%认这样子，就可能会少一点点，但是。其实没有差太多，老实说，你只要潜的次数够多，你的潜水记录本是有记录的，那就是 OK。对，他就会认证你是有经验的人。不过这个详细的下次可以，就是我认识多一点，再介绍两个系统。对，但其实他们两个好像有点竞争关系啊。对，有些人会，有些人会，就是各自有拥护派。我是比较没有很 care， 我是觉得。遇到合适的教练比其他的都重要啦。对，因为我的教练是女生，我是比较喜欢，个人是觉得教练是女生，跟女生教练前我会比较舒服。但有些人觉得没差，但我自己觉得比较舒服。然后可是有些男生就觉得女生教练 maybe 比较不专业，或者他力气不够大或什么的，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要对，因为我们其实。水肺跟之前不一样，水肺要扛那个气瓶，很重。对， 至少一身要扛快十公斤，还蛮重。 有没有什么配备可以像那个喷射一样把你喷到水里？ 没有。 那个我是被赚了，就跟你那个号称要从水底顶到水那个什么水面的那个呼吸管一样。 啊，那个没人录，那个没录到啊，那个重录那没 录 到。 对， 好啦，可能也不能这样升上去啊，这样肺可能会炸掉。 你是说像钢铁人这样去，然后就飞起来？ 眼珠可能会喷出来， 直接飞起来？没有这么高科技的设备， 应该没办法，人体承受不了。 对，然后重点就是女生的话就会比较背不起来，可是你知道我跟一些男生或是男教练潜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就一下下而已啊，还好这样子，对之类的，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比较不知道我们力气就真的比较小或怎么样的，对。当然会就是如果你跟着比较那种硬的教练学，你会变成铁汉子，当然是没有问题。只是就比较有时候就觉得，就像比如说我经期来，然后。当场也有另外一位男性，然后他就觉得你可以用棉条下水。哎，我还在线上吗？ 在啊。 哦、 oh, ，好 ，sorry， 因为突然很安静 ，sorry， 对，我没办法插话，这不是我的 ，OK， 这不是我的专业， 吓死我了。OK， 好，就是另外一位男生呢，他就说，他就觉得用棉条没有什么，可是那个女教练就可以非常就是同理，就是女生用棉条下水，其实对我觉得那个感觉会差很多，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差，对，他也会给你一些比较多的弹性，就是知道你女生的问题，所以他会可能给你一些弹性或什么，对。可能跟着男生潜，他们如果就觉得靠你就是他妈的，你为什么不吃调经药或什么？但其实都是那些都就是因为我吃过调经药，身体是有副作用，我就不喜欢吃。对，所以 有点像事后避孕药那样。 对，也没有那么夸张啊，只是身体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如果非必要，我真的不会硬要去吃。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女的教练比较贴心。对，对，但是系统的话，听说这两个各有拥护者啦。然后有时候也是因为刚好你找到的教练是 A 系统，有时候刚好你找教练是 A 打的，有时候是 Paddy 的，就不太一样。但是我是觉得都 OK， 只要够专业就好。我是没有特别偏见，对。但有些人很有偏见，我很多就是有在潜水的朋友都蛮有偏见的，对。 应该不能说偏见吧，应该就是说喜好有那个， 对，就是有 强烈的倾向， 对，就是像强烈政治光谱的 feel。好，说到这个强烈政治光谱，你们有去领那个了吗？ 转得很硬。 你们有去领那个新版消费券吗？ 问的人先讲。 我有领，我去领过了，其实还蛮。 你怎么领的？ 我是去邮局领实体券。 你这个老人， 你管我？因为我就是不想研究那些有的没有的嘛，麻烦 你不想让那个他们政府花钱白印那些消费券，就去领一下。 哦，有道理耶，你说的好对哦。 还没领，但是我应该会去领。 你还没领哦？ 我还没领，我连那个预购都还没预购。 你手机点一下就可以啦，你可以用直接拿去缴下个月信用卡卡费。 对，就是有点懒，讲实话。 很快，一分钟不到。 好啊，下次来点啊。 可是我现在发现，你拿实体好像比较划算。 对。 没有，大部分拿实体券比较适合吗？ 因为你拿去缴下个月的，好像就这样就没了。你就只有2000、嗯，但是如果你拿实体的话，好像有些乱七八糟的活动可以玩。 对 啊， 其实很多你拿实体券去，他都会给你额外的，比如说什么补300啊，补500啊。 对啊， 像小七是补1000， 没有小七不是花多少的两倍吗？ 一个是你买多少然后补两倍，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一般是你买你拿1000，他给你2000嘛，小七会给3000。 嗯 就等于三倍券变四倍券的意思。 嗯， 对。但是只能在小七消费，我觉得是还 OK。如果你很常消费的话，但很少的话不太推荐。 嗯 嗯， 可是 Seven 的话是什么东西都可以。 对， 都可以买啦。 对 对。 啊，忽然觉得我好浪费哦。 刚刚你是用什么？ 我就直接拿去信用卡直接抵掉啦。 对，你这个是最没什么优惠的版本。 对啊，啊，没差那点小钱啦，干你娘。 那 也 是 啦，你就 是啊，你就是 赚那么多，对不 对？ 对 啊，你就是没有在在乎这点小钱的那种男人，是不是？没有在 care 钱的啦。 有。虚伪的笑声。 你刚刚讲我们能说 不是要讲消，不是要讲那个吗？消费券吗？ 啊， 现在大家三个都清大经济的，可以发表一些高见。 你们先发表， 从最资深的学姐开始。 没有没有，我已经就是离开本行已久。你们现在谁最靠近本行的人先发表？ 说起来，大扁是金融银行业的，感觉是比较有相关呢。 啊，就想找理由叫别人先讲啊！你们这群人可不可耻啊？ 是啊，欸，让你有机会就发表一下意见，展现一下你的那个专业，你可以那个啊，高谈阔论一下。 你是想问说，到底对振兴经济有没有用，还是说什么？ 你觉得这个政策，那个你对他，你觉得他有没有效？然后再来就是，你觉得他这样子用是不是一个聪明的方式，还是有更好的方式？ 其实应该这么讲好了，它其实概念就本来就是鼓励消费嘛。那鼓励消费的做法就是，它去让你的钞票变得没有存起来的价值嘛。因为其实如果说今天发现金给你，每个人发3000，其实有些时候你很难去控制市场上的人会做什么。很多人可能会像美国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啊。他印了那么多，他为了这次疫情印了那么多钱，然后呢，你会发现其实街上还是没有人。那钱跑哪去了？从那个股市不正常的状况你就看得出来了。因为当你今天你不敢出门，但是你又觉得这个钱好像不知道干嘛的时候，你就会把它丢进去股市。那时候那样哇哇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道琼根本只上不下。 嗯， 对。他说他今天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先不讨论政治的颜色。 等一下，暂停。美股会涨，应该。是因为他们振兴经济吗？我以为是因为他们的无限 QE 的政策的关系。 有些什么？你说有什么？ 无限 QE 啊？ 啊，对啊，就是一样的道理啊。他为什么？他为什么 会发钱给国民才导致这个结果吧？ 对啊，你 QE 的目的是什么？你 QE 就是像市场释放流动性嘛？你不是希望大家可能因为总有钱嘛，然后所以你就比较愿意出去消费嘛？但其实 这 个想法是很怪的啊。 这跟把钱每个国民发一定数量的金额的现金是不太一样的事情吧。 对啊，不过其实 它是不同方面上去刺激经济，一个是从总体面嘛，一个从各 这个拿来跟消费券的方式比较不太对。你可以说像是香港或是某些国家，他们就直接可能发3万还是多少，那这个好像跟对啊， 对啊， 那 我们就回到最基本的资源，我们不要去特别讨论说什么经济或银行，不要讲那么复杂，我们就回到人性。 发钱给每个国民，然后都是一样的金额，这样的政策。 对啊，那就像你今天卡尔你自己说，你如果今天是发3000块现金给你，你会拿去干嘛？ 我觉得金额太少不会有影响。 姑且不讨论多或少， 感觉啊，就不会因为这样特别多花费啊。对我来说啦， 嗯， 但是要看情况，欸，如果我是一个高中生或是国中生，看3000块，那我一定拿去乱买啊。 对啊，哎呀。 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出社会有正常可能每个月几万块收入的人，上班族，那可能就对我来说还好， 不是？ 所以我才想说，为什么要发3000？3000这个数字是怎么决定的？为什么不是3万，或是30万 ，whatever？ 为什么或者300？你为什么你要发3000这个数字？因为其他国家发的都是好几万。 嗯， 对啊，3000块，台湾可能国民所得没那么高，但3000块也太少了吧？ 那你想想看，3000块就好，全台2300万人，我们就用很主要的数字统计，2300万，每个人3000块是多少钱？ 就三，我没有计算机，69,69后面好几个零吧， 嗯， 就690亿， 嗯， 对啊， 很可怕。 当然说现在可以发3万啊，那方案就是 为什么别的国家人口更多可以发，自己可以发更多？ 所以这就是到底合不合理嘛？你看美国那样印，但不是每个人最爽嘛？那合理嘛？你从整个经济学上数字来说，它就是不合理的数字。 哪里不合理？ 那你告诉我哪里合理？我想这东西 啊，就是没有。 我跟你讲，我们两个讨论这个没有意义，因为你我都不是政府决策官员，你去质疑他发3300、3万， 这个东西过程你没有任何意义，你得不出任何结果，因为你不是角色团队的员，那也不是一人一时一地所讲出来的话，不是今天蔡英文说拍板我们明天每个人发三千发三千，也不是 那一定也是整个财政部去算出来的数字，他怎么算的里面有很多的变数，除非你人在朝中，不然你不会知道。 那这个也太方便了吧，我任何政策只要说我自己算的，我是有什么考量，然后你们不用知道那么多就随便推啊。 其实这东西本来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觉得这个世间的这个不公平，你就去改变它。你当然有 反对去改变它。我在研究为什么他要发这个数字嘛？先不论公不公平，他发多发少，不管怎样，他有他的考量。那他考量是什么？ 你肯定研究不出来的。我想说，你这个东西肯定研究不出来的。 搞不好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 那现在就是说，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就是那个最好的那个转折点在哪。 因为 就是最好的那个，就是等于说 marginal effect 那个最漂亮的点在哪？ 也许那个七人委员会里面有三个人说我们发三万，四个人说发三千，答案就是三千的。 那这样就很没意义啊。 对啊，就是其实老实说，决策的当局应该是并没有真的很有办法确定他发在最漂亮的点。 那如果他没有办法确定的话，那他为什么要这样随便发？这样不是更可怕吗？ 其实我觉得以、 哦、是总量上去想的，那一定都是去想一个总量回算到市场的个人量，那不会是以个人的角度出发的。政府没有办法是以个人的。那照你这个逻辑来想，那郭台铭应该发个300万、对不对？然后你应该发个30万，因为你有感嘛，要有感两个字。那甚至你要说街边流民，你发300块，他明天晚上就有着落，他就超有感。 我觉得不是有不有感就是你这个金额要多到让大家会想要去多买一些东西，但是又不会少到让大家觉得没差，根本不会想多买。 那我问你，你已经在市场上放了690亿的流动性进去了，你还无感，那你要放多少？ 因为你分下去很少啊。 对，那你要多少？你想多少？ 可是我觉得卡尔的意思应该是说，你要嘛发多一点，要嘛不要发，因为其实690亿对我们这些赋税人来说，其实也是蛮高的。 对啊， 对啊，其实对我们，其实我们明年税一定是爆掉的啦，各种不停的一直在那边加这个加那个加这个加那个。 没有错啊，中间的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要从另外方向方法去想，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很多东西，很多东西，我们是要有个最后决策的结果嘛。你今天要做的事情是救市场，因为在我们不知道这个疫情它把整个经济拉到什么程度上的情况下，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拯救这个市场。 对啊， 所以你只能决定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这个全球各国都在做一样的事情，所以你也不用去争论这件事情是对的或错的。 应该是说， 你不要说为什么要放钱或为什么不放钱，应该说所有的国家都在放钱，因为原因就是因为你应该说这个钱它不可能是一个礼拜就决定的，所有的东西在决定之前，它一定都是经过一段可能两三个月的讨论。就像你不可能从今天去预测到，应该说你不可能在二月就预测到今天六月的台湾是这么的安全。那如果你预测不到的情况下，你只能未雨绸缪，先行部署。那先行部署本来就有个阶段性的嘛。你当然，我跟你讲，我也不排除，如果说今天这691灌下去，市场上完全无风，完全无就没有任何影响，没有任何波浪，然后结果反而经济继续 decrease 的话，搞不好你下一波就是你们所期待的6900亿，每个人30000块买币。所有的市场政策的操作，它都是必须是一个缓慢的、慢慢的过程，没有一步到位这个解答，也不存在，也不可能，因为这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你一个人的影响的决策。那你有想过今天要发？假设好，你发六，再给你更多一点，好不好？我们让大家更爽一点。 好好，暂停一下，暂停一下，大饼暂停一下。现在不是，我觉得重点是他这个金额，因为他你刚刚说他不是一时一地嘛，对嘛？但是其实我们从几个月前就有听说政府要有一些政策， 没错啊， 一些措施嘛， 是啊。 但他就是很明显，就是一直在变来变去一个，然后就是一些很乱七八糟的方式一直在改啊， 所以 对不对？然后一直被骂、啊，但是他们最后这个方式也没有比较好啊。 不是，这就是没有办法，你不可能讨好所有人。 所以最后发这个到底是真的要振兴经济，还是只是因为民怨沸腾，我们要讨好一下大家？ 其实站在我立场上，为公允来说，也许两个都有。我不能去告诉你说，可能50%是为了振兴，50%是为了讨好民怨，或者是其实90%是为了讨好民众，10%是为了振兴经济。 对啊，那为什么之前小王就直接发6万？这个6万是 合理性在哪里？ 你说谁？ 小黄啊，之前不是说计程车司机就直接补助六万吗？ 应该说计程车司机补助六万，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计程车他的薪水比较难判定的，因为他们的是收现金， 嗯， 不上税，所以 然后 而且 那个 从那时候市场上，应该说从我们早期二三月的一个大家风声鹤唳，每天可以为了嘉陵就甚至饭店都排灯庆祝来看，你会很担心，就是小黄会不会接不到生意？当然，也许有些市场调查会告诉你说、哦、没有啊，大家还是其实超爱坐计程车的啊， blah blah blah blah。Anyway， 其实小黄反过来是比较接得到生意，你知道吗？但我觉得补助有点太早发，应该是对小黄的补助时间点发的不好，因为 也许这个可以事后检讨的点，这个我觉得还 对 对，因为我觉得。你一个产业需不需要？你都可以让旅游业那么多间大饭店倒那么多家，你才开始振兴经济，你为什么可以那么早就发六万给小黄？这是超级大问号。 啊、 而且旅游业就像我觉得旅游业应该是冲击算严重的一块。 对啊， 对，然后。我觉得应该可以依行业做不同方向的补助，不一定要就是做这种，就是等于说是无脑式的补助法。应该说像他最近出的那些各种券，他可以就是依行业做不同方向补助，是我觉得是好的啊。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无脑式的补助，就是。maybe 就不会用，就是它的它使用的权重会变低，就是它使用在应该被补助的行业的权重会变低，那有点可惜。 其实这东西一个很好的问题可以问你，就是钟姐问你，你觉得什么叫做应该被补助的行业？ 所以他应该要看啊，他应该要去有数据可以去观察。 那我们就这样讲 就好了。 就是。你看那时候，你也许你会觉得说，饭店最近很前阵子很萧条，对不对？订房率什么不到两三成，对吗？啊，它都好像快不行了，饭店倒了。你可以想象现在澎湖每天涌进一万人次吗？ 因为倒了， 但是计程车不会每天多一万人去打。 可是其实计程车在那个，其实计程车在疫情期间反而运量是上升的、欸。 对，我想其实我平常先讲，我不知道哦，我因为我是个比较看数字说话的人，我不知道计程车到底有没有，我觉得应该有个统计数字啊，假设应该要有，对，所以也许真的有某个统计数字会告诉你，就是说其实计程车在疫情期间反而是上升的，就是你不能说 大家不敢搭大众运输啊，反而比较 敢搭计程车吗？计程车司机都搭到挂了。对，我们先讲，就是计程司机连本人都搭到挂了，你敢搭计程车吗？这就是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有几个比较麻烦的点，就是大众运输要戴口罩，然后有些人就真的没有口罩的时候，他只好去选择计程车，这是那时候一些政策上的效应。 我觉得这些都是住个人主观感受。在如果真的要讨论这种大方向的政策，是不能以个人主观感受。你不能说我每天早上起来，哇，我出去拦车叫计程车都叫不到啊，我手都举半天都没有车要来，所以计程车他妈超夯的，夯到不行，不能这样去讨论。 应该说大家都是 decrease 啦，但是谁才是 decrease 最需要救济的？是在这个时间点，就是那么快就把计程车列为第一时间点，而且他们都是秒发哦，超快超速。就发好发满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一点我就觉得很奇怪。 啊、我那时候我觉得，如果你们两位对这个问题真的有议题，其实不是不能讨论，但我希望这个讨论是建立在有数字的情况下。就是 觉得， 因为我拿不到， 现在讨论的不是那个啊，不是说到底计程车司机有没有那么亏，有没有那么可怜。我们现在讨论应该是一个决策的流程的问题。 对、 啊，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之前，他是不是应该说服民众？因为那六万块也是我们缴的税嘛。 對啊、 他应该要公布一些数据说好，我们现在各行各业分析数计程车真的是有多少影响，他们下降多少，多少人失业，然后其他好，我们现在每个产业分别类列出来，就是最惨的十个行业，然后比较一下，所以我们觉得计程车应该发多少啊，这个六万块是怎么决定下来的，他都没有啊。 好，那 都没有啊，中间这些都没有啊。 其实我跟你讲，这东西背后 这东西也其实可以公开的啊。 我们回到一个人性层面来讲就好了。刚好我们就这样讲，就我们三个就好。我假设我叫做金融业， 嗯， 卡尔叫做电子业， 好，中铁、嗯、我们假设你叫旅游业，假设、嗯、对，好，万一今天他公布了一个数据出来，这个数据刚好结果是金融业受灾最严重，我假设第二名叫做旅游业、嗯、第三名叫电子业、 嗯、 就是卡尔你会不会跳出来，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什么鬼数字，太荒谬了，我每天都快没有生意做了，然后你竟然跟我说金融业比我还亏钱，或甚至做你跳出来， 他数字是不是，他如果数字真的是这样子，那也没什么好说的啊， 没有， 对啊， 大多数的群众是没办法 听你刚说的嘛，按数字说话、啊。 对， 他如果真的出来是这样子，那就是要优先补助该补助的、 啊。对对，应该说，其实我可以，我觉得可以接受的是，请政府把这个东西公布出来，让大家来公开合格的检验它嘛。 确实啊，应该说这也是意味，应该是要通盘去公布数字出来，然后。然后各项政策在因应这个数字给予一个政策上的考量， 他这个决策的流程要公开透明啊， 我自己觉得啦， 利用这个灾情的时候，然后可能给大家一些不好的联想或是疑虑， 我现在就是觉得我明年税一定交惨了， 应该说其实 我现在紧张的要死， 这些东西在以政治的运作、政府的运作机制下，其实当初都有公开透明，只是那个公开透明的人不是你，是立委，而我们是透过去选举一个我们相信的立委来替我们监督预算的执行，所以你这东西扯到后来，到时候其实我不得不承认，这东西一定有政治的因素在里面，就说是颜色的那个政治哦。 嗯，我懂。 就是可能某些人会觉得说，我希望去弄一个独属于我的，比如说原放券。因为我现在怕讲到一些敏感性名字，大家把我整。 我懂， 我好像什么情绪都不敢讲。 叉叉卷。 然后你就有机会去笼络那个受益户。讲良心话就是这样子。 对 啊， 没有错。 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我觉得你们就大家会说，为什么又有什么益方卷，又有什么动怎么动什么叉叉卷、微博卷一堆，这东西一定里面就有些政治角力的色彩。 确实。会有，就其实这些行业哪些该这样子去放，哪些不该这样去放，根本没有一个综合的，没有一个综合的数字或者是综合的一个清单让我们看。 本来就不会有，也不可能会有。 可是很荒谬啊！ 为什么不可能会有？他们一定 是 什么决策流程？ 现在资讯这么发达，为什么不可能这份资讯不可能流出来？ 应该说，流出来给你以后，很多东西就会做不下去了。 那就是代表他有问题嘛？ 不是，我自己觉得啦。当然，这是我自己觉得。我觉得有些时候政治是一个很像跳恰恰的概念。 嗯， 某些时候你必须去牺牲一部分的利益，去换得他回给你另一部分的利益。你，但是你要让事情做下去。有些时候你要在重要的事情上去做一些妥协，而。以一个正常人的心态来说，就是我们这种，我们不是特别的贪腐或特别的爱钱的人来说，会看不下去。 应该说有权势， 对。 对， 会看不下去。但其实我是可以理解，某些程度上来说，有些东西是政治的利益是需要被交换的。当然，他看起来会很不顺眼，而且你会觉得说凭什么？可是有些时候，他是为了成就一些东西，无论是个利或私利。但是你说以高层权力的动作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要看情况哎、欸。 可是你知道这种状况就很危险，就是假设一直不透明，我们也没有权力去监督，然后立委也甚至是你讲的颜色一片同一个颜色的时候，那其实很可怕。就是有时候有些人想要干嘛就可以干嘛，我们就 we can do nothing 哎、欸。 所以这为什么选举很重要嘛？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觉得我这四年来好像像被蒙蔽一样，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妈我的钱都不见，然后每天一直扣我税，然后感觉我的护照还快变成红色。假设，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投票这件事情它是重要的原因，因为某种程度来说，这是你身为一个个体国民最后反击政府的权利。 嗯，没有错。 对啊，那这里的话就是多数决概念也是由来于此。你既然身为这个国家的国民，你很不幸的在这，就像我们讲良心话讲白一点，就像高雄人好了，我们都是高雄人，嗯、对不对？我们当初就是两年前、嗯、一年多前就是投输了、嗯，你就是只能被耻笑一年， 嗯， 被大家说啊，你们爱情摩天轮什么时候盖啊、嗯，对不对？什么时候发大财？虽然之后他一个人赚1800万，他妈我连1800块都没赚到， 对不对？可是你就是投诉人，就是只能被耻辱。那你能做什么？就是弹劾他，就这么简单。我觉得这东西当然于情于理都还是要在合规的范围内走。那他们如果去走一些不合规的动作，那你至少要有个权利去做，去抵抗他。 你知道这其实我觉得就是难度相差实在太高。 他要不合规，他随便可能利益交换一下，私下谈一下就不合规了。啊，我们要弹劾他，还要搞半天。 我们要有一个出头的人，实在是太难。 所以他们因此而伟大。 对，我觉得很多就是为了不为了自身利益，只为了 出一口气。 对，就是只是为了众人之事而出头，那些人特别少，也特别对伟大，可以这样讲。 就算是为了成就感什么也好， 对，就是个人价值实现什么，我都觉得 OK 的。我觉得特别伟大。 最可怕吗？最可怕是人是会变的。我们平常你讲话，你就算回去看偷看历史。当初在二二八白色恐怖事件的时候，陈水扁、那个陈菊这些人，当初他们是律师出身的，他们难道不是站在一个公平正义的一方吗？是，但你看谁搬走了7亿？ 对， 也是 最恐怖的就是这样啊！ 对， 最恐怖的就是这样。 我觉得有问题，大家都说他 就是大家说权力会让人腐化，所以身为一个 企业，他也不是干国库的，但是人家厂商给他私下收买他的 钱。所以我觉得会出头的人多半都是想要权，我自己是认为是这样子。我看看你看看，那我们曾经支持过的太阳花也都是这样子。 对呀， 会出头的人多半是想要权，不一定是利啦，但基本上我觉得都是想要权。我自己觉得。那你如果不想要给他权，你就没有人出头，你也不可能出头，你的号召力跟领导力根本就也不够，那我们就更不可能扳倒那些做乱七八糟事情的人。 所以你 就觉得，我就觉得我们的利益交换很可怜，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我们只能，对，就是我今天不想这些人去拿权，可是我又不得不这样做，我又一定要。 其实几年前，我觉得 PET 那时候有一阵子还算是就是一个可以大家可以讨论这些事情，对社会有点影响力的平台。 嗯， 几年前的时候啦。 嗯， 但是现在好像后来什么不开放会员啊，然后民进党跟各个党的网军啊，然后一些 还有，我记得还有一条，我觉得还蛮可怕，就是那个假新闻的法，有一条假新闻的法，很多东西。就是我觉得假新闻的法其实慢慢的会让某些地方变成一言堂，大家不敢讲话。对， 就有点像 FB 言论审查这样子。 对，言论审查，其实 PET 也有假新闻啊，很多很多那个就是科技警察会直接用 IP 找到人欸。对啊，找到人然后说他发假新闻什么挖沟的。还蛮恐怖的，对啊，假新闻的法是蛮可怕 的。这个 恐怖点是他假新闻 太多了，好像都太多了，对。 对啊，三倍券我们就不管他背后有没有利益交换啊，不管他是不是政治因素，我就觉得他整个流程跟出来的那个样子，我觉得不是很有信服力啊，就是感觉一直在洗新闻，叫大家去消费这样子，但是很多东西都没说明清楚。 事实上是不是对经济有促进，我是 对， 就是是不确定的。但是之前 会好一点啊，但是好多少， 啊，但是之前消费券不是已经宣告失败，然后他三倍券很坚持说跟消费券其实是不一样，但其实本质上是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差太多， 而且你金额还更少。 对，因为你金额不够高的时候。 替代消费更明显了。 对，所谓的替代消费就是指我只会拿去买我平常会买的东西，我并不会因为我感觉有一点获得意外之财而去大肆消费的这种心态，反而会降低他那个转折点，就可能会把我自己的消费行为落在替代消费的几率会高一点。 嗯， 对， 就是说经济已经不好了，你可能就是已经要缩衣节食了。 对， 然后他给你 的 钱也不是那么多，你只会 更想存起来，更不敢乱花。 对， 所以就是让你这个券不能存啊。 他可以到年底耶。 他的 我说的存法是指说，他的存是替代消费的意思，就是我去买我平常就会花费的东西，然后他又 把、就是、一些基本的 对，那他又把时间拉得很长，所以更有可能分。就我光买一些生活用品，我买到年底一定可以花完这3000块。我也是打算这样用那一张券， 这样不是蛮好了吗？这就是完成了把这个钱花出去的用途啊。 这样没有 出去 消费啊？ 出去消费，我本来就会买卫生纸，我本来就会买饭啊。我 本来就买泡面啊。 我并不会因为就是有了这个消费券，然后多买了我本来 不会去买的东西。因为我就觉得钱很少，然后对我来说并不是一笔意外之财，我就觉得那我可能只会把它缩一节食的用，那在这样经济不好的状态下，我就会只把它当成生活一部分。那我就记得那时候消费券刚发的时候，我爸好像就去买了西装，就平常不会买的东西。 对啊， 就是会去做一些，因为消费券那时候金额够高，然后要去 3600吗？ 是没有没有4500吧，我忘 记3600 吧，3600啊， 多600块，你爸就会愿意去买西装，然后3600。 没有，你三倍券其实是2000呢、欸。 对啊， 所以其实是多1600啊。 为什么多1600？ 而且、 啊、不是、啊、 他说那时候消费券比那个现在的那个三倍券多1600，然后而且那时候要考虑通货膨胀，那时候3600是比现在还值钱的。 嗯， 我觉得按照这种讨论逻辑，发多少钱都不会有结果的。 不会，你要发多，你就是要发多，多到让大家觉得有感，我敢多花钱买东西。 其实我真的好奇，考尔，你告诉我要发多少？而且我先告诉你，我 那时候的消费券。消费券的这个政策不是已经宣告失败了吗？为什么会重复的做一样的事情？我是比较好奇这件事情。 每个人都会想说，什么东西在自己身上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啊？每天都要说，我认为我行吗？是不是不用讨论了？这 觉得这比较像我们刚刚讨论的，就是一个好像政府需要做一些事情，让大家觉得政府有在鼓励消费，有在振兴景气这种感觉。 因为我不做，你又靠北，我什么都不做；我做的，你又靠北，我发了过多；我发了太多，你又靠北，我明年税负太重。你不觉得民众很难取，很难讨好吗？ 我觉得就是做一个感觉啦。不会，我觉得发了太多，大家不会靠北。 那我觉得应该是要想一些，像我自己觉得他那个什么叉叉卷就还不错，但是。叉叉券你说的图利，我觉得可能它就要透明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三倍券，它前朝已经证明它就是超无效的啊。而且前朝这种就是直接发给你，让你有一笔意外之财的感觉的那种刺激性消费更重，可是那种消费行为的刺激下，你又已经觉得哦，消费券这个政策是失败的时候，为什么他又重复做了一个比消费券更容易失败的三倍券？就是为什么你又做了一个，第一个金额比较低，第二个还要人民自己掏1000块，然后只要这样子进行下去的时候，大家就会更小心谨慎的用这3000块，并不会。真的有那种我获得一笔意外之财，我要去消费的那种心态，加上他时间拉的比之前还要长，所以种种的条件下，他其实他的刺激消费的因子比消费券还要差，那他还愿意去尝试消费券的这个刺激，我就比较不懂这个原因。 而且这礼拜不是又通过一个2100亿的预算吗？也是要来那个， 不要再告诉我， 不知道那个要花去哪。 然后我想到我明年要缴税，就觉得很突然。好，其他就是多余的。 我听说是有些中小企业有些补助啦，就是好像他们如果是就是一些中小企业，他们可以补助一些，就是那个员工的薪水这样子。 我觉得补助产业面，我不会多说什么啦，因为我觉得产业确实需要扶持啊。台湾的企业规模都不够大，很容易一下就被压倒。啊、所以我觉得补助产业面我是 这个要讲一个白痴的事情了。就是这个你知道，就是今年毕业的那个大学生29岁以下应届毕业生，你只要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就可以领2万元以上，但是你要9月前找到，结果因为男生要当兵 刚好就卡死，只有女生领得到。 哦，是啊、哦， 对， 男生没有，因为兵役延长，我不知道他们配套 没有，他就说九月前，然后可能会改，但是我现在查新闻，好像也没看到有要怎么改啊。这个就是一个白痴政策啊，这个就是一个无脑白痴政策啊。 没有，这个就是写，其实我必须说，就是我在当公务员的朋友们，他们每一天因为疫情必须搞这个振兴，真的是搞到每天加班焦头烂额，然后到时候真的是乱出东西，你想不出来可以干嘛，然后上面又要求你们一定要出政策。 你直接忽略了一半的那个、欸、一半的对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啊， 下面的人很可怜啊，他们就是有些很多东西就被迫一定要急救章。 你知道可能消费券它没有什么背后利益交换，那可能就是因为大家一直在要弄个好像不太一样的消费券，就给它挤出来一个三倍券，然后可能很多细节也没考量好，但是就赶快弄出来这样子、 嗯、 我觉得不一定真的是有什么利益交换或是要图利谁，可能就单纯真的只是耍白痴而已。 哦，也是有可能 为了生一个东西出来而生一个东西出来， 急救章的时候 就像很多我们政府的机关的网页跟 APP 啊，就是乱做啊，然后花很多钱。 哦，对啊，有些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政府的一些流程有些真的是没办法，等到确定拍板要做到做出来的时间通常都很短。我们以前也有接过类似政府的案子，都是这样子，很恐怖。就是政府确定到拍板、确定开工，到真正那样产品或者是那样服务要出来，都是远低于一个产品应该有的生命周期、 嗯、 应该有的规划期都是 很短，那想必品质都一定是就是有 很多没考虑到的地方， 对，一定是有不足的地方，我自己是觉得是这样。 对啊，大饼在金融业应该有一点心得。 大饼人还在线？ 法律跟政策。 大饼还在线吗？ 我在线上啊。 OK OK。 你不觉得很多金融的法案跟政策跟处理方式也是让人觉得很 对啊、 哦、对啊，有些就是金融的法案也是比 较，之前那个石油原油政策啊，那个 很多吧，还有一些数位金融的东西， 太多了。 对啊，我也不知道、欸。 之前不是还说要取代新加坡，还是取代香港？结果看一看，好像不太可能。 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的。 我比较没有涉略，为什么？什么意思啊？听不太懂。 因为香港现在不是被国安法搞吗？啊，这个大饼讲好了。 应该说香港它现在对于所谓的反颠就是颠覆政权这件事情的认定是模糊的，那它的解释空间很大、 哦、 所以你怎么知道你今天你、哦、我们假设今天你是台商好了， 嗯嗯嗯， 你可能在大陆辛辛苦苦赚很多钱，然后你其实当初也知道香港台湾大陆比较危险，钱可能打不出来、 嗯、 所以你一开始就用 OBU 公司你存在香港，不用理会什么是 OBU， 反正就是你只要知道你把钱存在香港就好了。 嗯嗯、 香港前阵以前的香港是自由金融中心吗？你要汇出汇入没什么问题。可是现在反国安法适用之后，其实所谓的颠覆政权，它的解释是无上纲的。所以你有可能说，你今天做，我可能想退休了，好吧，不然我把我赚的5000万汇回台湾好了，应该够我生活了吧？假设你赚5000万了、啊，有点少。 嗯嗯嗯， 对，好。那他就告诉你说不行，我觉得你汇出这5000万是让我的国本动摇，我觉得你涉嫌颠覆国家。 反正就是他那条法规很松，然后一条法规可以有200万、300万、400万各种不同的解释，一定就是要让你死就对了。 他可以做到这样子， 他可以做到这种程度就对了。 对，所以那时候才会说台湾或新加坡谁可以取代香港的地位嘛？ 嗯， 台湾比较难办到。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台湾的，在金融界的市场地位，第一个不够高，还不就是你本来就是第二，假设你本来就是第三名，你就算跑赢第二名，你也只是第二名而已，你不会因为第一名就变第一名，不会。对，所以就是第一个，你本来就不是新加坡对手。再第二个，其实政治性关系也很重。 嗯， 人家就一直整天都喊巫统你，你怎么知道你会不会？以商人的想法，当然想一劳永逸啊！我就把钱搬到台湾、嗯啊，靠北，改天你会换你被巫统， 我还是把钱搬到新加坡就不是很麻烦。 那我干脆一开始就搬去新加坡。 哎、欸，对，没错， 懂你意思。 但是如果有这个风险的话，其实香港一直以来都会是最危险的。如果有这个考量的话， 因为香港 一开始不应该考虑 香 港。香 港一开始它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离所谓的中国大陆很近。 它就是因为背后的中国、啊， 一国两制哦。 就是、因为它变成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出口，那很多人必须要跟中国大陆往来，他必须透由香港。当然，这个是在香港受限在国安法之前，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关系很近的这一点，让香港有一些方便之处。对，他就是想要进大陆，但是不太方便的人可以透由香港进入。大部分的人是这样，那想要出来的人也是用这种方式，只是现在如果香港这条路死掉，大家都站在同样的位置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新加坡是最好，应该是这样吧。我 其实我想讲的是，台湾的金融法规跟机构相对于香港都算是非常保守的，那你那么保守就比较难够 难取代对方， 这个可能要问大比较熟悉， 难成为那种像香港那样的金融中心。 大 比管太多了， 大饼应该比较熟悉这一块吧。 嗯 嗯，好，我们可以先配色 断线的概念吗？嗨，大饼在 可能大饼的工作不是负责这个范围的。 大饼的那个思绪还有在线吗？ 就是我在线上啊。 好好好， 那你现在应该不用出差香港了吧？ 不用什么？ 不用再出差香港。 啊，我本来就不出差香港的。 那你这不说，好好没事。 我要回香港，我可能就回不来了。你看我都发表这么激烈的言论了，我去了还回得来吗？ 现在很危险哎、欸，现在真的去了，大家都要三思而后行。 对啊， 真的是要三思而后行哦。我是说行到香港去的这一部分，太可怕。 好吧，反正三倍券，我觉得大家拿了就。还是要存起来还是什么花吧？ 存起来就没有啦，一定要花掉。只是你的花掉是存钱式花法，还是真的是额外刺激消费到你会买一些你原本并不会买的东西，这就不一定。对， 對啊、 就是最后再看一下大家的数据。 三千真的是、 啊， 我也不知道。 而且实际是补2000，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实际是补 2000。 对啊， 对，就给了超级扣，算了。相比当初发小黄， 政府真的没钱呢，政府真的没。你想到你明年要缴的税，你真的会觉得，嗯，发3000就好，不发2000就好， 不要发、 啊，或是不要发就好之类的。 你如果发，你不要说我现在拿2000里面要我缴3000。 嗯，这确实是有可能哦。你想想这些券什么券的加起来数量真的是， 但除非也要明年的那个啦，明年的经济真的有改善，不然他这样扣也没比较好。 希望是有效吧。 政府有那么听话吗？有那么乖乖的每年把贷款缴清吗？好像也没有吧。 不知道，搞不好明年为了 没有、啊、 明年为了要。可是今年明年不是选举年啊，所以应该 现在就只有柯文哲在还债而已啊。 就难讲啊，希望明年经济还可以继续好起来。现在是应该是部分好部分不好 啊。我们讲个开心点的话题，就是刚刚 刚刚地震吗？ 不是就是大家知道大饼几公分吗？我说的是身高啊，不是那个几公分。大饼自己讲， 大饼愿意透露吗？ 我应该说 自己讲，大家都知道你是谁了。 好吧，大饼不愿意透露，但我必须说，大饼真的是算是比 PR99， 对，真的是 PR99，男性 PR99, 台湾 PR99， 真的台湾 PR99的身高， 亚洲 PR99， 帮大家拉高平均的那一个。 亚洲有 PR99吗？ 应该有。亚洲好像没有哪个国家是人比较高著名的。 基本上来说，我在整个亚洲大概横着走的。如果要以身高方面讨论的话， 你明天开始只能横着走去上班。 等一下，可是如果大饼横着走，他可能就不是 PR99了。 横着走还是 PR99啊？ 好，大家听不懂没关系。 反正哎、欸，快点拿终结这个话题是你带的。 哦，没有啦，因为上一次就是有点像是网友见面会，就是我们的听众终于见到我们三位本人， 就是我们玩那个游戏的时候啦。 对，然后呢，就是大家有非常的仰视着大饼这样子，就是用仰望的方式，没有错，就是从低处望向高处的感觉。对，然后 因为有个衬托，因为本来中姐已经带一个朋友，比较也是蛮惊人的身高，然后 就大概是 PR80的身高，没有错，就是、 哇，玉山台湾最高，就来一个那个珠穆朗玛峰， 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就有一些，就是可以说是女性友人呢，他们就有在问我说，就是很想知道你就是平常生活有没有因此而比较不便或比较方便的地方。 方便的地方蛮多的。 方便的地方跟不便的地方一样多啊。 他们很 想，你讲， 他们很想知道，对对对。回答一下粉丝想的问题。 比较方便的地方哦，反正你想象中高等有的方便我都会有啊。 我不知道 高等是什么方便，我们要， 我们就是没 有，不会被人群挡住嘛，然后可以拿到很高的东西嘛，然后 腿 看起来可能比较瘦嘛，对不对？还有什么腿看起来很长嘛，然后还有什么？ 哎，腿看起来很长是高的人才会有吗？可是有可能比例不好吧？ 大家会不会有？会不会什么东西看起来比较短？ 就比如说，好啦，闭嘴！编辑没有要走那个方向去。对， 那不方便的地方也很多啊，比如说任何会有大小限制都不方便嘛，比如说车子不好买，捷运不好搭，衣服不好买。然后再来不能 快速。车子是什么意思啊？车子有差哦。 有啊，你同样一台车，你坐进去坐得很舒服，我都把椅子调到桌面，还会顶到车顶，那你觉得会 买日产车？ 哦， 对啊，当然你要说要我去买一台货车，那肯定没问题的，游览车开起来更爽，然后那边也会做这种事啊。 因为今天就是那位 PR80 的男性就有说。就是他其实 PR90 吧，80挖到哪？ 卡尔不要自己摸摸把自己归到80那一句 了。他80挖到哪？ 你就 PR50 啊， 我一半是不是？ 对对对对，好了，不是重点，重点就是 PR80的那一位呢，他就说他平常就很比较麻烦是睡觉要挑床。就是床位太小，然后他就突然想到你说你很惨，就是你不是还租房子吗？我们上几集有聊过， 对啊， 就是那你不是每一次都就是床都要自己买还是什么的？ 不是啊，我就双人床睡斜的、 啊。哦，你睡对角线这样啊？ 对啊，对角线最惨啊。 那你女朋友怎么办？ 我女朋友，就委屈他了，不然怎么办？能怎么办？ 原来如此，哇！原来还有这一招。对， 那你有睡过够大的床吗？真的有床符合你的 size 吗？ 有啊！你要说真的要符合我可以正常睡旅馆， 不是很崩溃吗？就是很，你常常有时候出去出差睡旅馆，什么时候的？ 啊，对啊，那反正你就想说，那个不是每天睡，短天期睡一下就这样子而已啊。哦，牙咬眼睛一闭就过了、啊。 就我们以前想象的可能就是只有你比较容易撞到的东西之类，结果没想到你生活中的不便还蛮多的。 其实不少啊，但是要是这也是比较现实，你要是叫我从190跟160去选，我还是选190啊。 就是 PR99 跟 PR20 去选、 哦，我还是选 PR99 的、啊，谁会选 PR20？ 我们要抑制任何人。 整体来说还是利大于弊啦。 对呀、啊，当然了，可能还是比大概180的好啊。 了解，原来如此。那身为 PR560的卡尔。就是一般平均身高的卡尔，大概是 哎，一般男台湾男生一般平均身高多少啊？167是不是？ 应该有170吧， 好像高一点吧，好像170吧，印象中。 还是175啊？我忘记了，应该不是175吧？ 应该没那么高吧？不过好像现在年轻男生越来越高哎、欸。 哦，台湾男生平均174.5啊。 对啊，175嘛，我就记得是175。对，175，我们不要太把平均看待。哦，那卡尔你可能是 PR40。 我 就是对 他好像差了175嘛，就像没有， 差不多啊。 哦，好 ，sorry， 有啦， 不对，560一就是175左右，好 ，OK， 那175左右有什么方便处？哎，其实我觉得175左右是不错的、欸，因为你知道，就是女生的最适身高就是女生身高乘1.09。然后女生平均身高好像就是差不多，好像就是我身高160左右，所以其实160的女生是比较多的， 嗯， 对，然后就等于说160上下的 range 乘1.09刚好就是175，因为我知道我最适身高是175吧，所以其实应该是比较就是你的 range 的那个客群，你的客群是比较广的、欸，对不对？有这种感觉吗，卡尔？ 你这样觉得，可是女生不这样觉得、 啊。我们总是要问你一下，不然这样不了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女生看身高比男生看胸部大小还要严格，你知道吗？ 哦，真的吗？ 就这个条件还蛮硬的，身高。 身为本讨论群唯一的妹子，请终结发言。 我的标准就是不要比我矮。 我觉得女生有一派，就是他们也不是有一派，就是有一部分的女生，他们就是很、嗯、就是对男生身高很硬的要求，然后这个要求就是有点难动，难撼动。 但是我是知道，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虽然我的条件是不要比我矮，但是我还是会觉得一定高度以上的男生比例比较好看。 对， 如果我以好看来说的话，确实是。就是就算他们五五身或者是没有比例没有那么漂亮，腿没有特长，但是因为他们长得高，他们穿衣服就真的是比较好看。对， 那照你讲，我穿衣服不是世界级好看的， 所以你每次发这个 IG 照，我不是都说你这张帅，你那张帅，你这张帅，我从来没有对卡尔这样说过。 啊，今天揭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抱歉。 不过卡尔就是露脸就好 了， 露脸就好了，露脸就好了，脸可脸可脸很 OK， 对，脸可以。哎、欸，可是女生不知道女生是看身高还是看脸比较多、欸？哎，其实这个很有趣，不知道有没有人调查过？ 我觉得身高可以 cover 脸， 所以 但是也没办法 cover 身高。 等一下，我以为还在抗议是吗？ 过来， 这是卡尔家的狗吗？ 对，卡尔家的狗。刚刚狗反对你的说法、欸，我觉得脸可以 cover 身高。 外面有人，他也是小矮狗啊。但是我不知道狗会看这个，我不知道母狗会看公 狗 身高。 狗生气啦，小矮狗生气啦，他觉得他的脸可以 cover 身高，你为什么要说他身高不能 cover？ 他对门外叫吼，他不是对你们叫，不戴耳机，他根本听不到。 好笑。那大明觉得呢？大明觉得身高可以 cover 脸还是？ 大明应该没遇过这种烦恼。 身高能不能 被嫌丑过吧？你有被嫌丑过吗？ 我有被嫌丑过吗？有啊。 啊？什么时候？为什么？ 也还是有啊。对。 那是开玩笑的吧？ 没有， 真不真的觉得你丑吧？ 对，我觉得，对，就像大家讲的嘛，其实人家都说女生一白遮三丑，其实男生平常去讲也有类似这种情况啦。高的难免会比较被优势看待一点点，是有啦。 可是我不会挑白的、欸嗯，我觉得大部分男生也没有在挑特别挑白的、欸， 是吗？有啦， 有 啦， 你只要身材好，然后脸好看就好。 可是我必须， 啊、 可是我必须说，就是 谁管你 这段就是近年五年内有变化，以前真的是挑白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觉得风气不太一样，我觉得现在男生比较注重体态，就是会觉得他的就是身材好，然后看起来是健康的就 OK， 不一定要死白那种。以前就真的很追求死白，尤其是 我比较小的时候，国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大部分的女生 白就是正义， 对，白就是正义，就真的是一白遮三丑。然后就是很多男生就说他一定要白，胖或怎样都无所谓，但是就是一定要白。 真假？ 真的真的，而且是超级多，就我身边超级多男生。但是最近有点不太一样了。 对啊， 最近的男生是比较不希望就是你太多赘肉的，因为我最近有时候看你其实看这种趋势最有趣的就是去看那种男女版啊，什么低看啊，什么什么什么叉叉版啊那种的，就是你去看这种就是论坛的时候，以前的人就会说比较多的问题都会说我男朋友嫌我黑怎么办之类的，现在比较多的问题都会出现什么我男友觉得我胖什么之类的，或者是、 欸、这胖不是也是一直都有的吗？ 或者就是比较多就是什么我又黑又胖，比较多是这种我又黑又胖。但是以前会有那种就是我觉得 我又白又胖吗， 就是我比较多就是觉得我很黑怎么办，有很多那种我太黑了怎么办，怎么改变白肉底。但是其实现在的就是风气会大家会觉得说黑也很好看啊什么，大部分的形态或是有点女权意识有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不要好啦，我讲话不要急白，就是像美国黑人或非洲黑人那样我没办法，但是如果是那种小麦色或是拉丁美洲那种我可以接受。 很多人就是观念有在变， 就是如果你还是很正，但是你可能身材很好，你很正，但是你是像美国黑人或非洲黑人那样子，我没办法。 嗯，还是有点 不好啦，就是我身体上不行。 就是如果五官差不多的话，白白的，但是胖胖的女生，会相较于小麦色或者是东方黄色。黄种人的黄底的这种黑黑的这种女生，身材好的黑黑的女生跟胖胖的白白的女生两个比起来的话，男生现在会比较偏向身材好。但是以前我听过的就是我只要白就好的男生很多，我只要白就好，几乎很多男生你问他说哎、欸，那你有女友有什么条件，嗯，我觉得女友只要白就好，很多都是这样，很多、啊、就是他就肉的也没关系， 真的是 不同。但是现在 你说以前什么时候啊？你读女校的时候还是？ 读女校跟刚上大学的时候 啊？真的假的？我们学校有这么白痴的人？好啦，没事。 就是我觉得白白肉肉的 OK， 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对于自己身材控制还蛮严格的、欸 啊 就是。 等一下，你说到白白的就 OK， 我想到一个人。 嗯， 不会是阿炳吧 ？Pin，Pin，P-I-N-G， 好， 拜拜就 OK。谁啊？ 没有没有，大炳没有，大 是我前室友， 都已经讲出来了。哦、，Sorry， 对不起， 前室友 都已经讲出来了。 我前室友， 不是啊，说前室友、欸， 他就喜欢一个那个胖胖的生科系的女生，白白胖胖的，然后被我们耻笑到现在。 对，但是现在的理由比较神奇，因为我看过一些人在评论女生之后，她比较多是那种说，我觉得如果你连身材都不能控制的话，那我就会怀疑你对你自己控制，就是各种事情上控制或者是处理的能力。 就有点像，就是那个视觉上你看到了，你就没有，你身体上也没办法接受，就这样而已。那些其他都是干话，就算是一个很懒散的。宅女，然后她只要莫名其妙吃很少，身材很好，大家还是 OK 啊。但她的自制力也没比较好啊。 对不起，我不知道男生的想法是这样。 自制力也没比较好啊，她也整天在滑手游、打电动或是看动漫啊。那她只是可能吃比较少，所以瘦瘦的。那她自制力也没有比胖妹好啊。但是男生就不会在意。 好有趣、哦。好，我不知道男生的想法，大饼也是这样想吗？ 大饼是白就好的 style 吗？ 我觉得看到自制力那个太那是很后面的啦。你一开始认识一个，你要怎么知道自制力好不好？ 大饼是白就好的 style 吗？ 其实对我来说，高搞吧比较重要。 大饼是高就好， 然后还一小孩，然后一百 就高会比较好， 过两百。 哎，你们男生会觉得不能女生不能比你高吗？ 不能比我胖吧？体重不能别超过我， 不能比你胖，不能比你高，会有这种 比我高我 OK 啊，但他也要 OK 啊。 哦、 有能力比我高，我也是觉得蛮厉害。 我干、哦、比大饼高，我可能不行。比大饼高，我想到伊藤润二有一篇那个 ，no， 不是有个那个吗？一个小男孩，然后他很喜欢用牙签戳人，你知道吗？然后被一个很高的模特儿带走，很可怕， 好可怕。嗯，哦，原来如此。我觉得以女生的角度，我有问过很多女生，她们觉得比男就是另外一半比自己矮的话不太 OK。对，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他们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或什么的。 没有，我觉得。 我必须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验，因为我交往过有跟我差不多身高的人，可能只够我一两公分男生，但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感觉没有什么差，就是对我来说其实就跟我算是一样高。然后我觉得唯一的差别就是，比如说在骑机车的时候，他坐在前面，你就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就比你矮吗？还是什么？ 对，不是比我矮，可能跟我身高略近的时候。对，我会觉得有点，他在跟我他骑车载我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 因为后座可能 要飞出去了吗？ 就是我会觉得前面的人如果高高的，就是他的那个背看起来就特别有安全感。但如果前面的人就是跟我差不多高，然后骑车的时候他看起来就会特矮，然后我就会觉得，因为男生其实就是。怎么讲？男生如果跟女生差不多高的话，其实女生对他的感觉是比较矮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会觉得男生是矮矮的这样。我不是觉得他不 OK， 但是我会觉得这一方面上的安全感会少一点。 其实就是扣分的嘛，其实就是扣分的。 小扣分。 大饼讲什么？刚好小声。 我说终结的鞋好像越补越低，感觉越高。 不是啊，我觉得女生讲话都很委婉、欸、女生讲话很直接。 不直接什么意思啊？靠啊，我就是觉得 我想哪天我再终结一次，他就可以体会到什么时候被一堵墙挡住的感觉，他就原来看不到路。 也不是你不终结这样而已，就是女生都会这样讲话，就他们不会说我就是喜欢高的，他们不会这样讲，因为这样讲可能我不知道，可能太直接还是怎样，太伤人还是怎样，他们就会讲很多理由解释一下，或是绕个弯说自己比较喜欢。 可是老实说我现在交往过最久的是矮的， 是不是？你看终结， 这个跟身高没关系啊，这是人的个性什么， 就是会是跟，我觉得会是跟人没关系，人比较有关系，就是身高其实真的不是最主要，只要他第一关有过啦，后面我真的觉得不是最主要的。 因为身高跟脸跟什么的其实交往后那个重要性越来越低了， 看久了就没什么感觉， 就越来越不重，没那么重要。当然不能变太夸张了。 对啊，而且我觉得只要比我高就好了。我自己的标准是这样啊，只要比我高就好了。对，比我矮的我还真的是没有交往。 你刚刚说跟你差不多高的，可能比你高一点，你会觉得看起来 就是外人看起来会觉得你们没有很搭，就是他就是。就像如果你跟一个太高的人站在一起，然后你看起来就很像小矮人， 不和谐，画面不和谐， 不和谐，就是差距太多的时候，就会第一个会觉得不和谐。那差距太小的时候，也会觉得不和谐。 但矮的如果是女生，就是、大家就好像大家就没差，对啊， 对，矮的是女生好像就觉得没差，但如果高的是女生，然后。男生乘 1.09 等于女生身高的时候也是蛮不和谐的，就算他是黄金比例也是蛮不和谐的，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们男生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还是觉得没差？ 我觉得大饼有差、欸、要不然他干嘛把身高练成那个？ 这也不是练的吧？长得像身高可以调整的一样， 把身高练成就是心中的小条件这样子。 嗯，太我的确不太行。 对啊，就是你还是觉得要稍微和谐一下。 是我怕出去人家说你是拐带别人女儿，我说哎，你女儿哦，那我会很尴尬。 大饼要几公分以上？ 不知道哎、欸，可能165吗？ 165还好啦，165不难。 165已经是我很努力的 低标了是吗？低标最低标。 其实应该说是我对不起大家，不是大家对不起我，因为我长太高了。 了解了解。 嗯， 还蛮好玩。 反正我觉得矮。男生矮在市场上，在感情市场、两性市场上就是比较弱势啊，这个是没什么好争辩的。 康二没事，还有我们，不要哭 啊！没有啊，这就是一个现实啊，我可以接受这个现实啊，我一直活在这个现实里啊。 可是脸不能补分吗？脸没有办法， 除非你真的是，除非你的对手真的是一个长得丑像怪物一样，或者是他脸被腐蚀毁容，不然我觉得女生没。相较起来，一个180的跟一个可能170几的比起来，他会选180，但是长得普通的。 哦， 对， 是啊、哦， 因为你看久其实就习惯啦，脸看久就，对啊。 可是身高不是看久的习惯吗？我不知道啊、欸，因为我自己应该会是先选脸、欸。 真假 的？我不知道其他人啊，但我自己啊，我自己。 对啊，脸的差距也很微妙、啊。 钟姐， 嗯。 假设只有我的脸，然后跟我一样，跟我现在一样的身高， 嗯、 跟我给你一个帅的， 嗯， 要讲明星哦， 对，我没有，我就是故意要讲明星，刘德华或彭于晏的脸，可他们只有跟你一样160， 跟钟姐一样160， 对， 那 钟姐会选谁？ 我真的很有可能选刘德华跟彭于晏 的，对嘛？是不是？卡尔，你行的， 对，我真的。 我不是160那么矮好不好？ 是不是你还比160高？ 是不是？你还有 PR 值在56？ 对啊。 啊，大饼可以闭嘴吗？ 我在努力帮你补血，血越补越少。 没有啊，身高就没办法。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是真的没办法改变，还是说小时候真的是 太怎样？我觉得远看的话。看不清楚脸的时候，你当然是会觉得身形比较重要。但是如果相处久了以后，其实你也不太会跟就是比较高的人，就是一直都是这样仰望他，或者是看他全身，你还是比较常盯着他的脸看。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还是最后脸的顺眼是我最优先的。如果以只看外表来说，当然其他内在还是要看。对。 不知道，就是好像女生看身高，身高对女生重要性还蛮高的。像男生就不会要求说女生要什么罩杯什么的， 是吗？真的、哦？ 好像没有，除非太夸张吧？对啊， 这个我真的不确定，要问你们男生啊。 大饼有听过吗？就是哪个男生因为哪个女生胸部太小，所以打枪人家还是怎样、 欸？这个真的好像很少哎、欸。 对啊， 不是，我觉得。与其说因为胸部太小而拒绝别人的案例，我比较想听到的是觉得脸不够好看而拒绝别人的案例。 哦，对，女生真的还蛮看颜的，颜值 啊。而且女生身高，男生其实还好啊，除非像大饼这样特别高的。 哦， 我对不起国家， 高到不用当兵哎、欸，超爽。 对，是我对不起国家。 颜值啊，我觉得男生很多都是看颜值，你说对了，没有错。 颜值跟身材， 对、 啊。 就像我每次都说我是什么，我是我们处的女神，或者什么，我是我们部门女神，然后他们都不屑一顾，就会觉得，跟我那个 IG 追的那一种差那么多，也敢自称女神这样。 没有，你是那个扣子开两颗都看不到东西的。 对。然后什么什么之类，可是我就说啊，没办法啊，只有我一个啊，不然呢？ 他实习生还在吗？ 实习生，欸、 被钟姐弄死啦，还问？ 实习生好像只剩一个月，太棒了，我的女神知识又要回来了。 很正吗？到底多正啊？应该还好吧。 你不用多正，你只要比钟姐正就好了。 不用多正，比我正就好了。对手很好打败，好吗？就是不用多高，比我高就好。 对啊，大家今年都三十岁了。 对，怎么样？还有年龄，我觉得男生好像也很会看年龄，我也不知道。他们就一直说三十岁阿姨可以闭嘴嘛，三十岁阿姨可以闭嘴。好像年龄也会被看，感觉啦。 阿姨，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 其实三十岁现在真的还好，哎，三十岁真的还好。 I don't know， 我只知道蛮常被拿出来抢，应该是有算在分数的那个评分标准。 女生听到三十岁好像都很害怕。三十岁好像是女生的一个小期限。 好像是哎、欸。 因为毕竟你就会发现你的第一个字母变，第一个数字变成三了。 对，然后勾勾会勾另外一个，有点可怕。 对，人家问说：“哎、欸，请问是从哪里听到这间餐厅的？”嗯，然后有想是25到29，不好意思，缘分很高了。 对 啦，想到了，可能女生的年龄就有点像男生看女生的身高，这可能比较接近，就是那个重要性的等级。 对、啊， 可能比较接近。 对， 大饼有教过比自己大的吗？年纪啊。 其实也是有哎、 欸，啊， 自己大的我觉得有啊，我教过很多比自己小的、啊， 我没有交往过比自己大的，女生很容易啊。 我目前没有交往，我没有交往过比自己大的，嗯， 看这 全部 真的是很特例， 全部就是卡尔说的吃雪地，对，没有啊，就是真的没有哎、欸，对啊， 这个可以讲吗？你同事？ 我同事不会怎样啊， 好， 我同事会觉得 yes 不是我这样，我安全的这样子， 对，我比较大， 我安全的这样子，我 safe 了，我没有在那个危险区域这样。 好啦，那今天差不多了，大家消费券记得去领一领。 哎、欸，完全不想理我、欸。 然后对啊， 太坏了吧。 钟姐， 我溺水了，快救我！ 钟姐又不缺，钟姐又不缺，钟姐整个公司她都是她狩猎场。 不要跟我同事讲一样的话。 大饼也不缺啊，大饼比她矮的多。 没有，大饼 六十五以上的。 大饼不缺空气，她呼吸，她永远呼吸得到。 我至少可以多活5年，没问题。 好啦，卡尔就是不缺池子，对，你站在平均处怎么样都是池子最大的地方，对， 嗯，好 哦。刚刚有地震，大家要小心，自己注意身体状况。哎、啊，不是，错误。 有什么屁用？有什么屁用？对，地震是因为他身体不好造成的，那也蛮可怕的。 最好笑就是大家听到的时候也没有用了，你知道吗？那时候早就没地震。 地震到底要不要跑啊？我是觉得不用跑啊，跑也跑不掉。 请记得去收看那个地震。